刚刚您听到的是影片《建国大业》的片段，在影片当中，张国立扮演的是蒋介石这个角色。片中他说的是带有浙江方言的普通话，其实生活当中各地的方言他会的更多。他生在天津，长在北京，后来去陕西，再去四川工作，只要待过的地方他基本都可以说当地的方言，从天津话、北京话到陕西、山西、贵州、四川、山东话是都不在话下。在1987年，张国立参加了影片《顽主》的拍摄，那个时候的张国立还仅仅是位受到了圈内人士认可的小演员，观众对他也并不是很熟悉。那通过这部影片，张国立算是让广大的观众们认识了他。下面呢，来欣赏一段影片《顽主》的片段。作家宝康找到张国立扮演的余官，希望余官来满足他获奖的这个愿望。 我是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 没有，真对不起。 我的笔名啊叫志清。 志清？ 哎哎。您想起来了？ 哎呀，我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 不，我的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写了一批东西，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 啊。 哎，我告诉你啊，都是冷门 啊， 很多人看了以后啊，脑袋都嗡着一下子，傻半天 哟。 哎，我说这话可一点没言过其实 啊， 确实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这么认为，认为啊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 哦，落了空。 哎，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这个人对名利很淡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啊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哦， 随便是个什么奖都可以。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一个三 P 奖？ 真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 不，您恰到好处。 我虽然很想和著名作家们并排站一会儿，可是也不想因此就倾家荡产呢。 红花也得绿叶扶啊。 啊， 您自个儿站台上领奖那多寂寞呀。我们给您发奖的同时也给一些著名的作家发发奖，哎，这样就显得咱们这个奖是那么回事儿啊。您也可以一举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咱把奖分为一二三等，这特等奖为空调，这个您自个儿得，其他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我们只选最有名的。 哎，这就合理多了。 成。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哎，我说， 哎， 您来付款的时候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 啊？可以 啊。当然了，哪天获奖我们不管，这个由您自个儿定。我只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跟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对脸过。 我最有名的作品啊是发表在小说群上的《东太后传奇》，和发表在作家林上的《 我要说我不能说但还是要说》。 哎呀，这一定很有意思，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 刚刚跟您一块欣赏的是影片《顽主》的片段，张国立用他出色的演技成功地刻画出了余官这个人物。随后呢，张国立把他的演戏重点投放到了电视剧当中，直到2000年，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声叹息》当中，咱们才又看到了他在大荧幕上的出色表演。张国立觉得《一声叹息》是他自己很满意的电影作品之一，他在塑造作家梁亚洲这个角色的时候感觉压力非常大，曾经跟导演冯小刚以及摄影师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商量之后决定从行为、语言等细小的环节着手。下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部《一声叹息》的片段。梁亚洲回家睡着了，妻子宋小英叫醒了他。 梁亚洲。 哎。 梁亚洲。 哎。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的北京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晚饭前啊。哎呦，天都黑了呀。哎，我的小心肝呢？啊， 睡了。 睡了。哎，可不是嘛，都10点了，我弄几个饺子吃，想好几天了。 看着我的眼睛。 怎么了？ 你骗我。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沾上毛你比猴还精，你不明白。 不是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就真猴他也不明白啊。 梁亚洲，你是一好编剧，但不是好演员。实说吧，到底什么时候回的北京？ 我要真跟你说了实话，你可别跟我急呀。 说吧。 还真是一早上就回来了。 接着说。 一下飞机就让刘大伟给拉到希尔顿饭店去了，让陪一帮东北来的投资方喝酒，是不是拿我说事儿吗？哎，这里头还真有一个，他就看过我写的书，抱着我就不撒手。男的，真是男的，他非要认我当他大哥。哎呦，这桶喝哟，喝到最后吧，我就觉得反正都抢着喝了。再后来我就失去记忆了，下午醒来的时候，你猜我睡哪儿了？我睡在那个桑拿的包间里头了。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睡到这儿来的，我脑子一片空白。后来我想，我可能是给蒸醒了，我怕你生气，好，你回北京了不回家，先出去喝大酒，还蒸桑拿，我就编了个瞎话来骗你。 进门我就觉得你不对劲，那你说是能拿来投资，那这投资方也太不开眼了吧。 嗨，这不东北人不实在吗？再说刘德维还不定怎么跟人吹我呢，说我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都还不一定。 你看你眼睛都是青的，脸色蜡黄，跟臭大烟似的，你自己拿镜子你自己看看去。我得找着刘德维算账，哪有这么使唤人的呀，写剧本还得陪洗澡陪喝酒，拿过账目都当三陪了都。 在听完了影片《一声叹息》的片段之后呢，接着跟您聊一聊张国立的艺术人生。说起他在影片当中塑造的角色呢，让人印象深刻的就不能不提到影片手机当中那个费墨，做人要哄舞蹈啊。在这部影片上映以后，费墨那句经典的台词，就我刚才说那句，一时间成了社会上的流行语。开拍之前，导演冯小刚曾经给费墨这人物下了一个定义，怎么说的呢？叫知识分子，有文化，做老派种，引经据典这么一个人。请谁出演这样一个角色，冯小刚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直到张国立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这才让冯小刚看到了希望。拍摄的时候，张国立觉得这个人物如果讲点方言可能比较出彩，符合冯导对这个人物的定位，正好呢他又有着说各种方言的本领，所以冯导临时就决定，你就说四川话吧。哎，没想到就是这口话加上张国立的出色的表演，使得费墨这样的角色被演的是入木三分啊，深入人心。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影片手机的片段。葛优扮演的严守一看到费墨和一个女人的关系很暧昧，于是拨打了费墨的手机。 哎，我打了。 不让我接，原来是有人送。车不好，人好。 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学美学的，对我有些崇拜。 费老一再教导我，麻烦。您这可是顶着麻烦上。 严守义，做人要厚道。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咱们来说一说大明星张国立的演艺生涯。啊，要说起张国立，不光是电影演得好，小品演得也很不错。在1993年，他和刘亚金一块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一个小品叫《推销》，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两个人扮演的是俩卖假耗子药的小贩儿。这俩人通过不断的排挤对方，逐渐让观众明白了

太缺德了。 二哥， 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哎呦， 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了。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儿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了。 哎呀，你跟我说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坐坐。比如说啊，哎，我当年要账，哎，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哎，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真可怜。 后来，嗯，我请了一个高人， 干什么的？ 律师， 律师管要账。 呵，人家有水平，嗯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人家带我写状子，嘿，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哦，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说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啊，我当时要懂法，你说我还能说？ 回去吧。 你干嘛去？ 我找律师。 找律师干什么？ 打官司。 你跟谁打官司？ 跟该我钱那打官司。 哎呦喂，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跟你。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咱有法律撑腰啊。 你想好了？ 这也是被逼无奈。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说，我尽量满足你。 哎，第一条，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哎，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得尽量的复杂曲折。 曲折？3年你搬了8个地方，为找你我这曲折大了。 对，第三条，我要求法庭辩论那天你能请到中央电视台榜上有名这个栏目给咱现场直播。 我说这都奇了怪了，这年头不怕不要命就怕不要脸的。你就这么折腾，与你有什么好处？ 嘿嘿，你可又不懂了。哎，现在这形势又变了啊！就算我跟你打官司，我输了，我当堂就赔你20000块钱。可是你想啊，那大报小报、电视台这么一宣传，侯耀华、张国立俩人对簿公堂，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刚才咱们欣赏到了侯耀华、张国立表演的小品《李下愚人》的片段，在小品和电影当中，张国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他最让观众熟悉的还要算是电视剧方面取得的不俗的成绩。无论是百姓还是帝王，张国立都塑造出了很多让人们记忆犹新的人物形象，并且很多电视剧都是由他亲自担任导演拍摄的，自导自演，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来的啊。在一会儿的下半段的娱乐大篷车旅程当中，咱们将来一块欣赏张国立表演过的一系列经典的电视剧作品。说到这儿呢，来听一首张国立执导的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屠洪刚演唱的主题歌《江山无限》。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诸位，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星月轮转。 般人生路不短。千古帝王悠悠万世，中国自有百姓言。千古帝王悠悠万世，难逃天地人寰。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要来说一说演员张国立。上半段节目当中，咱们说到了张国立在大银幕上以及在小品这个领域当中的精彩的表现。那么下半段节目当中，咱们话锋一转，来聊一聊张国立在他最擅长的电视剧这个领域当中的出色的表现。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是张国立演艺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张国立不但成为了观众熟知的演员，而且在圈内的知名度也是迅速飙升，就像坐了火箭，找他演戏的人是陆续多了起来。当初导演张子恩请张国立饰演乾隆的时候，让他陷入矛盾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张国立很想成为一名导演，但是多年的演艺生涯让他觉得自己应该能成为一名好演员，但是他又担心一旦选择演戏，自己将来没机会当导演。后来在邓婕的鼓励和劝说下，张国立才决定接拍这部戏。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宰相刘罗锅》的片段吧。因为文字狱，大臣都不敢说话了。这是张国立饰演的乾隆动怒了。 都给我说话，说话。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你们也不说话，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啊！朕之所以要大张文望，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啊！哎，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呢、啊，不是啊！这可不是朕的初衷，不是的。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 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为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 这么说，我的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臣不敢狂妄， 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你混蛋，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的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这 六王，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作哑装聋 啊。皇上问您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作哑装聋？ 哦，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 哎呀， 我练的呀，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无极道人的云手功。 不是，皇上问您， 我练的这是第一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算了算了。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 八王，你说说，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闭嘴。九王，你说呢？ 我看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 你废物。 皇上，您今儿想练的，您要是今儿想练的，那我 哼。 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片段了。在这部电视剧之后呢，让张国立再次大获成功的这部电视剧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了。在拍摄第一部的时候，张国立还只是剧中的一名演员，随后的几部他是又导又演，但是也渐渐感到了力不从心。一开始张国立只是想尝试一下，尝尝鲜，却想不到当一名导演是这么的辛苦，事无巨细都得管。曾经有一次他一年四季都在拍这部电视剧，抛开天气的影响不说，单说剧组的工作就会让他很忙碌，同时还得深入研究好他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康熙微服私访记》是张国立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部电视剧。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这部电视剧第一部当中的一个片段，太后听康熙讲完孝子连锁的故事后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个孝子他叫什么？ 他叫连锁。 哦，倒是个朴实的名字。孝子哪朝哪代都有，书上写的有，口头传的也有，可真能对别人的妈那么好的少。 我听老太太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起自个儿小时候来了。我小时候是由孙妈妈把我养大的，我喝的是她的奶。哎，小时候想见亲爹亲妈一面真太难了。好不容易长大了，又因为没有出痘因而出了紫禁城，那时候再想见亲爹亲妈就更难了。想想啊，我还是跟老太后您的时间长。我就由连锁想到了我自己，又由自己再回想到连锁，我觉得他这个人呢真是有大善之处，可是呢他又有大过。 什么过呀？ 他为了救那老太太的命偷了一件东西，这东西呢又不是一件平常的东西。 东西什么是平常什么是不平常啊？能救命的就是好东西，救不了命的它再值钱也是个寻常的东西。 嗯，您老的话我也懂了，但按法呢是要治罪的呀。有大善又有大过的人最不好处理，扬其善成其恶吧。此人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坐牢杀头，光扬善不成恶吧，这法又说不过去，这样也不公平啊。光成恶不扬善， 于心有不忍，也不能服众啊。 法的事儿，按说我不该多话，不过是不是最后能善恶抵消了呢？ 好像没有这样的法，也没有谁说过这善几两恶几两，抵消之后还剩几两，也无法做这样的评判呢。所以啊，这连锁的事儿，朕这几天天天都在想，还真是不好办。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的片段了。在成功的扮演了帝王之后，张国立又过了一把才子的瘾。在《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张国立摇身一变，从曾经扮演过的乾隆皇帝变成了大才子纪晓岚。在电视剧当中，纪晓岚经常叼着一大烟袋便装私访，吞云吐雾。虽然生活当中的张国立偶尔也抽一抽烟，但是在拍戏过程当中天天的这么吞云吐雾，还是让张国立难受了好一阵子。因为拍戏抽的烟和他自己平时抽的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一个镜头过不去要拍三四回，常常害得张国立把嘴都抽麻了。讲完这些，咱们来听一段《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片段。和珅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了纪晓岚家。 纪晓岚，纪晓岚， 哎呀，别吵老蔡啊！ 什么老蔡？我是何中堂。 哎呦，何大人，醒了？ 嗯， 没事了。 什么没事？ 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我以为你死了呢。 放屁！大清早上就乌鸦嘴就咒我。我问你，我怎么会睡这儿了？有没有跳蚤你这儿？ 嘿。何大人，何大人，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哎，你抽了我的迷魂烟草，在我这儿一睡不起，害得我没地方睡觉，我还没怪你呢。 瞎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迷魂烟草嘛。 何大人，你就这么有把握呀？ 那当然了，我啊把迷魂烟草都烧了啊，杨神父那儿也没有，甭骗我。 可是严记有啊。 严记 啊，你忘了严记的一块香就熏得满城都是味儿。他这个人呢就喜欢搜集这些古古怪怪的玩意儿。 严记他有迷魂烟草？ 当然有了，很早就送给我一点。你看昨晚让你跟皇上全都给我抽完了。 哎，真的抽了？ 抽了。 不对不对，那杨神父明明说， 嗨，那杨神父是我刻意安排的，我还不了解你呀、啊、何大人。嘿，我就知道你必然要找那杨神父去问话的，所以我就事先给你安排了个迷魂阵，你就相信我没这个烟草了，你就会放心大胆的抽我的烟。 我真的抽了？ 抽了？你跟皇上两个人都抽了。 老纪， 哎， 我问你，那个我抽了以后写了什么东西了没有啊？ 这 啊， 你我忘了。 怎么会忘了呢？别忘别忘，想想想想想，我到底写什么了？写没写？写什么了啊？ 你呀、啊、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献给皇上的古玩呐、啊、字画啊，全是假的，真的都你自个儿留着呢。 我真的是那样写的 啊？你还说呢，你说皇上对古玩呐、啊、是一窍不通啊，不懂装懂啊，他最好蒙啊，是个大头啊。 别说了，完了完了，皇上看见这篇文章了？ 哎，你忘了皇上也抽了迷魂烟草了，也迷迷糊糊的。 这么说没看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皇上没看见这篇文章，太好了太好了。 可是太后在场呢。 啊，太后？哎呀，太后看见了，完了完了完了，真是的，我彻底完了完了。哎呀，完了，我全完了完了。 何大人，别跳了别跳了，我知道这种文章让皇上看见了，那还不得咦。所以啊，他趁着太后没注意，让小月呀把这文章就哎收起来了。 真的 啊？ 哎呦，纪大人，你可真是我的财神。 哎呀，别别别，何大人，别，我受不起，我受不起。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不过纪大人， 哎， 我那篇文章在哪儿呢？ 在小月那儿呢。 娱乐大篷车 K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里继续来说一说演员张国立的艺术人生。在扮演帝王大臣的同时，张国立把目光对准了社会上这些小人物。2004年，张国立自导自演了电视剧《五月槐花香》。这部电视剧讲述了老北京古玩行当的故事。在电视剧当中，张国立和苗阜扮演了一对情侣。20岁的年龄差距让两个人初始的时候有些感觉不太适应。于是当苗圃和张国立一块照镜子的时候呢，苗圃就用一句咱俩这脸型挺配的来安慰张国立。张国立看着镜子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是对苗圃说了这么一句，你别再减肥了。根据苗圃的猜测，张国立可能是怕他减肥之后显得年龄更小，这俩人年龄差距更大了，更不像那么回事了。下面呢，咱们就再来欣赏一段《五月槐花香》的片段吧。张国立扮演的童凤泉得到了四阳方尊，于是和苗圃扮演的漠河畅想起了美好的生活。 这叫四阳方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看着像什么烧饭的锅呀、喝酒的杯呀，但大多都是礼器啊。上下尊卑的尊就是这东西，尊敬的尊、尊严的尊都是这东西。哎，这平民百姓不能随便用啊，这用了得杀头的。 你不是平民百姓啊？ 哎，所以话说的呢，这东西啊，我拎着心里头就发慌。说实话，就这东西，那应该是摆在罗先生那种人家里的，咱一草民，那哪压得住啊？ 那你趁早拿走。 嘿，我早晚得拿走了，哼，不为别的，就要换个好日子回来过。哎，莫好，你瞧啊，这四只羊头呢，咱盖间大房。这个肚啊，咱换间铺子，把你和我都装进去，在里头生儿育女。这铭文，这纹理，就像咱以后的日子一样灿烂斑驳。你每天早晨从这里头爬出来扫地做饭，我呢就给你们娘儿几个去奔神儿去。 说的美的就好像你过上这好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趁早拿走。 哎，我拿哪儿去啊？ 我不管，回头再给您的好日子看丢了，我可赔不起。 我想过了，别人赔不起，还就你能赔得起。东西丢了不要紧，把你赔过来就行了呀。 净说疯话。我倒是想赔给人家，人家也不见得要呢。 嘿， 你等着吧，等哪天我扔大街上没人捡了，就赔了你了。 哟哟哟哟哟，墨盒，急了吧？ 我是急了，我不是怕东西丢了，我是怕你丢。 说实话，墨盒，我比你还着急呢。今儿个把尊拿出来，就是为了早点从儒家出来。为这个，这罗先生还不高兴。 你那么急干嘛呀？待着吧，我又没催你。 你没催我，我自个儿催我自个儿来着。 怎么了？ 哎呀，秋兰太太怀孕了。 什么？你跟…… 哎，跟我可没关系啊。你想哪儿去了呀？ 跟你没关系啊。 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就嫁了呗。 嗨，想嫁都嫁不了啊。咱不是背后说人家啊，苦苦的去了，那边呢不认，真伤着了， 怪可怜的。 我也想明白了，有钱能怎么样？有钱没情还不是一样吗？我好歹的把应了人家的事儿给人办了，把欠人家的钱还了，罗先生不让我把这尊卖给外国人，我不卖。然后我风风光光的娶你，这一个尊呢，我把三件事儿都给办了。哎，孟和，那箱子给我吧，咱可得善待这个尊呢。哎，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五月槐花香》的片段了。如果说《五月槐花香》是反映了小人物的普通生活，那么《金婚》反映的就是小人物的爱情经历了。扮演同志这样的工人，对张国立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因为他进入演艺圈之前就是一个铁路工人，对他而言最大的挑战是50岁的年龄跨度。因此张国立在拍戏的时候告诫自己，不管是演老年人还是演青年人，都不能刻意的模仿，重要的是演出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实质。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电视剧《金婚》的片段。妻子文丽看到丈夫同志做好了饭，仍旧躺在床上看报纸。 对一个不常做饭的人来说，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你可不像话了，有点太不像话了啊！ 怎么了你？ 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像日本鬼子扫荡一样把这家里里外外扫荡一遍，除了兜里几个钢镚以外，我是什么都没有。哎，想买点东西吧，你那抽屉还锁着。你这…… 那你怎么做的饭呀？ 怎么做的饭？我收电费呗。我挨家挨户收电费，我收了1.5块，我赶紧拿着零钱，我去啊买点菜，买点吃的。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哎，拿着这点钱我去买吃的，我丢人不丢人呢？我 那么聪明的你啊，我真没想到哎，好，你那个辛苦了啊，我心疼着呢哦。 我丢人不丢人呢？你说我丢人不丢人呢？ 我比你还丢人呢，好了吧？那你从今天晚上你什么都别做了。刷碗扫地我全包圆了，你想干嘛干嘛，想出去就出去，回来我还帮你洗脚好不好？ 这拿话添个人。行，赶紧吃饭去吧，吃饭饭凉了。 就我一个人吃啊？ 哎呦，等你半天你不回来我就先吃了。哎，虽然炒得不怎么好，你凑合着吃吧啊。 那不行，你得陪我。 还要人陪啊？ 你快点，要不然我吃不下去。 哎呦， 哎呀，我最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看怎么看？啊、怎么了？看什么？ 不洗筷子了？啊？哈！别说，我这工人阶级把你改造的还进步不小，我有成就感。 算了吧。啥样？ 哎，老婆，过了今儿可就是下个月了。 嗯， 咱家这财权，咱是不是得换个人管管？ 换谁呀？ 我呀。 谁呀？那我工资一发，我就全给你。 你说真话？ 太好了，我巴不得呢，省得操着心。 你不是别有用心吧？ 你到底管不管？ 不是，你这一乐让我有点含糊，我再想想。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金婚》的片段。除了做演员，张国立还拍摄过很多的 MTV。上世纪90年代初期，原创流行音乐发展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断有好歌和好的歌手出现，因此就有很多的歌手需要拍摄 MV。那么张国立导演的第一个 MTV 就是屠洪刚的《感觉自己》。当时他们都不懂什么叫 MTV， 只是从录像带上看到一些美国黑人歌手边唱边跳的这个场面，就有模有样的把它拍了下来。那后来呢，张国立又拍摄了那英的《雾里看花》、谢晓东的《今儿个高兴》、屠洪刚的《霸王别姬》等等大量的著名的 MTV 作品，多次获得了中国音乐电视的大奖，也算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啊。由此也可以看得出张国立的艺术之路走的是多么的宽广啊。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到站了。最后就为您送上这首那英演唱的《雾里看花》，当然了，他的 MTV 是张国立给他导演的，当然了，画面咱们是看不见了，咱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逃走云说那就是情歌，温